王陵沛人也，始为县侯。高祖威时兄是陵，即高祖起沛入咸阳，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，不肯从沛公。即汉王之还击项籍，陵乃以兵属汉。项羽取陵母至军中，陵使至，则东向作陵母，欲以招陵。陵母既私送使者，泣曰：“愿为老妾御陵，善事汉王。汉王长者，吾以老妾故持二心，且以死送使者。”遂伏剑而死。项王怒，烹陵母。陵卒从汉王定天下，以善雍齿。雍齿高祖之仇，陵又本无从汉之意，已故后封陵为安国侯。陵为人少文任气，好直言，为右丞相二岁，惠帝崩。高后欲立诸吕为王，问陵，陵曰：“高皇帝行白马而盟曰，非刘氏而望者，天下共击之。今望吕氏，非约也。”太后不悦，问左丞相平及将侯周勃等，皆曰：“高帝定天下，望子弟，今太后称制，欲望昆帝诸吕，无所不可。”太后喜，罢朝。陵让平伯曰：“使与高帝歃血而盟，诸君不在也。今高帝崩，太后女主欲望吕氏，诸君纵欲阿谀背约，何面目见高帝与地下乎？”平曰：“于面折廷政，臣不如君，权社稷定刘氏后，君亦不如臣。”陵无以应之。于是吕太后欲废陵，乃杨千陵为帝太傅，时夺之相权。陵怒，谢病免，杜门竟不朝请，十年而薨。陵之免，吕太后喜平为右丞相，以毕阳侯沈亦基为左丞相。亦基亦沛人也。汉王之拜彭城西，除取太上皇吕后为质，亦基以舍人是吕后。其后从破项籍为侯，幸于吕太后，即为相不至，兼宫中如郎中令，公卿百官皆因爵士。吕须常以平前为高帝谋职樊哙，硕谗平曰：“为丞相不治事，日饮醇酒，喜妇人。”平闻日益甚。吕太后闻之，思喜，面至吕须于平前曰：“彼语曰，而妇人口不可用，故君与我何如耳？吾为吕须之赠。”吕太后多立诸吕为王，平委听之。即吕太后崩，平与太尉伯合谋，卒诛诸吕，立文帝，平本谋也。沈亦基免相，文帝立，举以为相。太尉伯亲以兵诸吕氏，功多， 平欲让伯位，乃谢病。文帝出力，怪平病，问之。平曰：高帝时，伯公不如臣，及诸诸吕，臣公亦不如伯，愿以相让伯。于是乃以太尉伯为右丞相，位第一。平喜为左丞相，位第二。赐平金千金，一封三千户。居请之，上意明习国家事。朝而问右丞相伯曰：天下一岁绝育几何？伯谢不知。问：天下前古一岁出入几何？伯又谢不知。汉初恰背，愧不能对。上亦问左丞相平，平曰：有主者。上曰：主者为谁乎？平曰：陛下即问绝育，则廷尉；问前古，则治粟内史。上曰：苟各有主者，而君所主何事也？平谢曰：主臣，陛下不知其奴下，是戴罪宰相。宰相者，上作天子理阴阳，顺四时，下遂万物之宜，外镇抚四夷诸侯，内亲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。上称善。伯大惭，出而让平曰：君独不速教我乎？平笑曰：君居其位，独不知其任也。且陛下即问长安盗贼术，又欲抢对也。于是将侯自知其能，弗如平远矣。居请之，伯谢免相，而平专为丞相。孝文二年，平薨，谥曰献侯。传子至曾孙和，作略人妻弃世。王陵亦至玄孙，作赵金国储。毕阳侯一击免后三岁，而为淮南王所杀。文帝令其子平嗣侯。淄川王反，毕阳进淄川，平降之，国储。使平曰：我多阴谋，道家之所尽，无事即废亦已矣，终不能复起，以无躲阴祸也。其后曾孙臣长，以魏氏亲戚贵，愿得续封，然终不得也。